stormy seas.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.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.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嘉欣。现在听到这首歌啊，是来自 Westlife 演唱的 You Raise Me Up， 翻译成中文呢是你鼓舞了我。这也正是我们好音乐959想对所有听众朋友们说的一句话，谢谢你们鼓舞了我们，支持了我们，以及陪伴着我们。那么好音乐959呢，也会一直陪伴着你们。

各位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，我是嘉欣。这首歌呢是来自朋友柯点的 Westlife 演唱的 Closer， 感谢柯对我们的大力支持，音乐留声机也一直会带着好音乐一路陪伴着您。这首歌是来自小草点的《风的季节》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电台节目，那么这一时间啊，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或者想给家人朋友爱人点一首歌的话，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，也许下一刻就是您点播的歌曲。 OK， 我们来继续听这首《风的季节》。 想到是季节变更，梦中醒却岁月已飞奔，是否到的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，慨叹怎么会久啊终要分。黄风吹得起劲，朗月也要被蔽隐，泛起一片迷蒙尘埃滚，掠走心里一切美梦，带去那欢欣，带去我的爱，只是独留恨。

年轻就要释放，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。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，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。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，试驾专线8030-8588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嘉欣。现在我们听的这首歌呀，是由歌手汪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，同时呢也是电视剧《北京爱情故事》的片头曲。这个作品呀，是汪峰给当年的成名作《晚安北京》写的一首姐妹篇歌曲。他写这首歌呢，是希望能用当时的状态去看待自己生长的这个城市。汪峰表示，这首歌和《晚安北京》有一点是相同的，有引起大多数人共鸣的那种东西在里面。唱的时候啊，他自己也能被歌曲的情绪所感动。这首歌呢，融合内心的情感和城市的情感，其实是写给每一个人的。因为他自己生活在北京，所以他会写北京北京。每个人对城市都是有很深刻的情感的，而他选择把这样的情感用音乐表达出来。OK，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。那么这一时间呢，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想给爱人、朋友、家人点一首歌的话，那么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。也许下一刻就是您点播的歌曲。 在这有太多让我觉得 风儿吹，吹得心痒痒，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，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哦，我要唱这歌， 在等你。

什么？站在你背后，我连呼吸都痛。我要相信你是爱我的，我要相信你是勇敢的。我犯时间是最残酷的，我怎么的？我要相信你是爱我的，不要当我每次唱情歌。 哭着哭着就笑了，而现在呢是笑着笑着就忍不住的哭了。想到我们童年的一些美好，渐渐的尘封到了记忆当中，曾经的很多的很简单很朴实的美好在消失在扭曲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很心酸呢。可是生活在继续，我们的心变得越来越坚强和坚硬。 海的另一边有我的是苦是甜，是哪一种感觉？如果有一天我们会相见，我说我爱你，会不会太直接？云和天离别，没说过再见。因为有风为他带去思念，落下的琴弦你如何听见？这旋律弥漫记忆中你的脸。如果你爱我，想我一定是世界最幸福的，你为我的生命画上了最美的颜色。

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情变得很简单，最好就是精选适合自己的对象。一个真正值得去爱也懂得回馈爱的人呢，他自然会让爱情变得很简单。这样两个人之间平时不需要猜测心意，不用担心行踪，不害怕在无意之间激怒对方，不怀疑做任何事情的动机，两人之间有点牵挂不会纠缠，有点想念不会伤心。 节拍都在流露，舍不得这感情没改变，变的只是时间。你曾说过会等着我， 现有话聊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基本标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有义务去等谁，维系一份感情或者是关系呢，从来都是两个人的事儿。保持必要的关心，保持前行，为了相似的目标共同努力，两个人才能保持在同一个频率当中。说话总是要解释半天，或者根本说不到一起去，哇，多烦心呐！能聊得来真的太重要了。